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13集《国漫卷13》，天狼已上线，秦影帝。听完沈编辑的话，秦冉并不在意，只是随意的开口：“没事，沈编辑，你不要压力太大。我发天狼第二部也不是为了钱，被压就被压吧。”听完神灯的话，沈编辑略微迟疑。 可你不是…… 他记得几年前他联系上神灯的时候，就是因为缺钱才出版了漫画。秦冉的目光看向窗外。现在不缺了，明天9点照常发布。他出第二册《天狼》是给粉丝一个交代，也是为了给葬身在宁海镇所有的研究员一个交代。两人挂断电话，这一边的秦冉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极限漫端这边，沈编辑心情沉重地挂断电话。 不愿意改。 曹助理还没有走，他容色严谨说道。 实际上让神灯改确实委屈，你一开始就计划了今年你们组的神级推荐位依旧是给神灯。 一开始他还劝说了沈编辑不要一直等神灯回来。 是啊，不愿意改，神灯说他不缺钱，只是眼下…… 沈编辑摇头，这不仅仅是缺不缺钱的问题，依子宁在明天来这么一出，神灯被他踩在脚底无可厚非。虽然说外界不少传言神灯江郎才尽，但神灯也不是纯粹的新人，他在漫画史的开端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明天过后，依子宁把神灯狠狠踩在脚底，他在漫画界的地位算是稳固了。最主要的是， 依子宁不是什么普通人。 沈编辑坐在板凳上，思绪万千。 他在网上素来有魔都第一名院的名号，明天过后，若他还是不放过神灯，凭他的手段搞垮神灯，搞垮我们编辑部，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 之前沈编辑不知道依子宁手段这么强硬，现在知道了，才想要神灯改发布日期。他不仅仅是想要避免神灯被压得很死，更重要的是想要借此跟依子宁示弱。 那你怎么不跟神灯实话实说呢？ 曹助理摇头，沈编辑深吸了一口气。 这件事一大部分原因是我没有考虑好，我马上联系依子宁的编辑向他道歉。依子宁的身份，这件事告诉神灯也没用，不如让他静下心好好创作。 这边的秦冉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当然他更不会了解一个推荐位也能引来这么多的事端。秦冉打完电话，手里无意识地转着手机，好半晌他才再次低头看着微信，想了想还是点开了程木的微信，给他发了一份文件。 秦小姐，这是什么？ 秦冉抿抿唇，伸手打字发过去。你先看看。程木在他这里拿走了他的漫画，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秦冉嚣张了这么久，当初面对病毒的时候他都是贼淡定的，现在阔别4年，面对一直等着天狼的粉丝，他倒是有些踌躇了。可能因为怀孕了，他有些不如以往那么嚣张了。秦冉在怕，怕明天9点一直等他的粉丝会失望。秦冉看东西一向很快，他的天狼第二部第一集内容饱满，但以他的速度2分钟肯定能看完。但是他等了3分钟，程木还是没有发过来。5分钟过去了，程木还是没有消息。 十分钟后，程俊也帮他擦好了头发，秦冉直接站起来。他把毛巾收起来，看他的表情，嘴边的笑意微敛，伸手拉近秦冉，再伸手抱住他，精致的眉头微蹙，问道： 谁惹你不高兴了？ 秦冉垂眸，我再去改改。他把手机放到一边，继续坐到电脑面前改稿子。程俊看了他的手机一眼，被他扔掉的手机疯狂亮起，他拧眉走过去看了一眼。 哎，嫂子嫂子，第二集呢？哎，你再去黑神灯的电脑第二集。哎呀，这卡得太让人难受了。嫂子嫂子嫂子，救命啊，生物可恋点 JPG。 程木向来不敢在秦冉面前刷屏的，这是第一次能让他刷秦冉的屏。程俊低笑了一声，他倒是不用担心了。被秦冉坑了的程木一晚上都睡不着，翌日一早挂着两个黑眼圈跟程金微信聊这件事。 他竟然不给我黑第二季了。 知道了始末的程金说道： 大嫂是那种会黑别人稿子的人。 那他为什么会有第二季？天狼第二部官方都还没出呢。 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 程木花了一个小时才傻逼的抬头。整个微博都是关于神之玉还有依依子宁新漫发布的消息。实际上神灯出天狼第二部的消息官方也有推广，只是被莫问苍穹跟依依子宁掩盖了，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程木这种不太关注微博的人并不知道。直到他从程金那知晓了秦冉的消息，他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秦小姐，你是不是要开始连载了？ 程木顶着一双熊猫眼去厨房，把厨师做好的早餐拿给刚起床的秦冉。 哦，对了，俊爷出去找柳家人了，让你今天好好休息。 秦冉懒洋洋地应着，他拿起面包叼在嘴里。嗯，今天开始连载。程木听完就去翻微博。漫画圈崛起后并不小，基本都是依依子宁的消息。程木直接搜神灯，果然搜出来九点发布漫画的消息。搜出来第一条微博热度最高，就是极限漫端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官方消息，底下只有六七百条评论，比起一般的漫画作者好多了，算是很高热度了。只是最新的评论却很刺眼。有一个叫我是小学生的说： 不会画就不要画了，留着天狼第一部的神格不好吗？ 还有个叫 Litis 的说： 说实话并不看好神灯，尤其是有依依子宁珠玉在前，神灯脱离时代太久了，漫画界的流行方向已经改了好几次，神灯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了，英雄主义已经不再是主流发展。 程木看着不由拧眉，他返回去登上了自己的微博账号，高深莫测地回了一句： 哼，等着看你们哭着求他。 程木现在也不是以前的程木了，他看着这些游似水军的微博不由拧眉，想了想还是给秦修成的经纪人发了过去。微博上的动向不仅程木在看，极限漫端的编辑也在看着发展。对于依依子宁碾压神灯这件事，极限漫端的人并不会感到奇怪，他们现在唯一赌的是依依子宁会压神灯几倍，或者是十几倍。九点，极限漫端办公室，莫之怀掐点刷新极限漫端 APP， 果然一刷就刷到了天狼第二部的漫画已经更新了。莫之怀是掐点来的，评论区很冷静，他先是打赏了一个至尊游轮才点开来看。莫之怀看的时候才发现漫画左下角可以选择四维观看， 眼下的手机技术在秦家的带领下已经拓展到四维虚拟投影放映了。只是漫画投放到四维中需要全新的绘画软件。极限漫端准备下一步进军四维虚拟放映，这必将成为下一个潮流。可莫之怀没有想到，天狼竟然先一步达到四维虚拟投影放映。身侧，秘书把待会要开会的文件放到莫之怀的桌子上，一抬头就看到投影在桌子上端的漫画。他本是随意的看一眼，看到第二个画面的时候就融进去了。十分钟后，秘书吐血，他第一次在莫之怀面前失态。 总裁，你确定没有了吗？ 莫之怀比他要镇定一些，他伸手扯了扯衣襟，一双锐利的眸子眸光很亮。 没了。 秘书这才收回目光，准备看看这是哪本漫画，准备回去收藏。看到后面的署名，愣了一下。 竟然是天狼第二部， 可惜啊。 他下意识地开口。莫之怀准备重新看一遍，听到秘书的话，他不由抬头。 可惜？这第二部要是换个时间段，或者提早一年往后一年都行，偏偏跟依依子宁撞上了。 秘书摇头道。依依子宁跟神灯的事他听说了，光是依依子宁那一条七八万评论的微博就不是神灯那几百条的微博能比的，但是这故事确实好，所以他才来了一句可惜。楼下沈编辑更是一脸疲惫，他从一个办公室出来，神色有些萎靡。 依依子宁的编辑怎么说？ 门外曹助理看向他，沈编辑摇头。曹助理也料到了这个结果，也不是特别意外，只是拧眉说道， 他们是要彻底杠了。神灯那边没事吧？七点的时候节奏就起来了。 他没事。 提起神灯，沈编辑脸上的神色好了些许。 他恐怕还在睡觉。 依依子宁那边如果不罢手，只有集团能救神灯了。 曹助理叹息道。 神灯数据要是能超过依依子宁就好了，那样有集团在，依依子宁的编辑也不敢太过分。 但他知道以依依子宁这热度超过他太难了。与此同时，秦修成一个广告拍完走到休息间，发现经纪人还愣在桌子上。 他怎么了？ 秦修成询问助理。 刚刚好像是在跟陈木先生聊天， 助理回道。听到两人的声音，经纪人才回过神来，他悠悠地看向秦修成。 完了，你得原谅我们一件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